It's 1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要讲解的是听力的练习，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conversation where a student goes to a job center on campus、and try to get a part-time job。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对话呢，就是一个学生呢在校园的职业中心呢想找一份临时工。大家知道在国外的校园呢，边上学边在校园打一份工，这种形式是很常见的。因为这个一来呢学费是一个比较贵的支出，另外一个呢学生也需要一些社会实践。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下它有哪些生词。先看这个学生证，英文怎么说呢？就是 student card， 简单吧。然后这个学生呢，他介绍自己专业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 ：I'm doing a degree in business studies。那 business B is capitalized， studies S capitalized。这两个单词呢，专有名词就是商务研究啊，叫 business studies。也就是学商科的 doing a degree 啊，就是要获得一个商科的本科的这样的学位。那他说我呢是学这个专业的人，这个用法啊，希望大家能够自己灵活掌握。再来呢，就是是不是注册的在校生，英文呢就可以这样问 Are you a registered student? Registered就是注册的 R-E-G-I-S-T-E-R-E-D、Registered Student， 在册的注册的学生。就是国外的校园呢也有好多 Non-Registered Students、国内现在也是如此了，就不是那种注册的全日制的学生，有一些社会人员、他也可以报一些班去利用校园的资源去学习。好，接下来呢，他会把这个 university 简化为 uni， 就是 uni。 他说 Well, I've been at uni for 4 years, but I'm in the third year because I took last year off。 他说我已经在学校呢其实是上4年的学，但是呢在目前我是3年级，因为什么呢，有1年I took last year off、去年的休学1年。这个 off 是 O-F-F、一会儿大家在听的过程中希望能够反应得过来。那接下来找工作呢，老师就会问他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When is your available time? 你这个什么时间能上班、然后呢等等。好，那么待会儿呢我再给大家放录音的时候，希望大家听一下这个学生都什么时间能上课，这个工作到底老师给他推荐的这个时间跟他的学生的时间是否能够对应上。好，那现在我们来一起听一下这个录音的前半部分。 Good morning. Oh, good morning. Is this room number 26? Yes, that's right. So, is this the student job center? It certainly is. How can I help you? Well...Actually, I'm looking for a job,、a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anything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Yes. Are you a registered student? I'm afraid this service is only avail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Yes, I am. I'm doing a degree in business studies. Here's my student card. Which year are you in? Well, I've been at uni for 4 years, but I'm in the third year because I took last year off. Right. Well,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what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There's a job working at the reception desk at the sports centre for 3 evenings a week. That's Wednesdays, Thursdays and Fridays. Oh, that sounds like fun, but unfortunately I have evening lectures, so that's not possible, I'm afraid. Is there anything during the day? Okay, that's no good then. What about cleaning? There's a position for a cleaner at the childcare centre. Right. But you'd need to be there at 6 a.m. Does that appeal?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Oh, that's far too early for me, I'm afraid. I'd never make it that early in the morning. Well, there was a position going in the computer lab for 3 days a week that might be okay. Ah, here it is. No, it's in the library, not the lab. Clerical assistant required. I think it mostly involves putting the books back on the shelves. Oh, no, hang on. It's for Wednesday and Friday evenings again. No, I can't manage that because of the lectures. Okay, I'm getting the idea. Look, I'll just get a few details from you anyway, and then we can check through the list and see what comes up. 大学生英语在线，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的，听完了第一遍录音了，大家能听明白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对话啊，其实在雅思听力材料中呢，是最简单的一种类型。我们可以从头来看看他们到底讲了些什么。 好，这里边呢，这个男的呢，其实是工作就业就职中心帮着找工作的那个老师， 他是个 agent。 对 对，然后那位女士呢是 学生 student。 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我们来再演绎一下啊。Good morning. Oh, good morning. Is this a room number 26? Yes, that's right. So, is this the student job center? It certainly is. How can I help you? 好，这一部分都没什么难的，是吧？通常情况下呢，工作人员和这个来访客户之间的对话啊，先确认一下，这是不是第26号房间呢？是不是这个学生就业中心？说没问题，这就是的啊。有什么事情我可以帮到您呢？ Well, actually, I'm looking for a job, a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anything available at this moment? 他说我现在呢想找一个工作，是一个兼职的工作，目前有没有什么活呢？那就是 Do you have anything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目前这此时此刻有没有什么活儿？好，于是这个老师说 Yes, are you a registered student? 说没错啊，你是在校的注册的学生吗？ I'm afraid this service is only avail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说恐怕呢，这个找工作的这个服务只面向全职的、全日制的学生提供。 Yes, I am. I am doing a degree in business studies. Here's my student card. 我确实是个学生，我的专业呢是这个商科啊，这是我的学生证。 Which year are you in? 好，你目前在上几年级啊？ Well, I've been at the uni for 4 years, but I'm in the third year because I took last year off. 现在我已经在大学有4年的时间了，但是呢，我目前还是在大三，因为我去年休学一年。好，这个老师也马上就跟他说了，确实是有工作。那就 Right, well,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what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咱目前先看看有哪些空缺的职位。 There is a job working at the reception desk at the sports center. 目前有一个职位呢，就是在健身中心前台接待有这么一个职位。 For 3 evenings a week, that's Wednesdays, Thursdays, and Fridays. 就每天晚上呢，一周有3次，周三、周四、周五的晚上。需要一个人来做这个前台接待的工作，其实要是我就去干了，是吧？这等于就可以顺便自己也锻炼一下咯，对不对？上班之前下午先在那儿练一会儿，然后洗个澡，晚上在那儿 一边挣点钱，一边和同学打打招呼，休息一下，换一换脑子，我觉得可以。但人家学生呢，他是否同意了呢？这个学生说 That sounds like fun, but unfortunately I have evening lectures, so that's not possible, I'm afraid. 好，他说我这个听起来工作还是很有意思的咯，但是不幸的是晚上呢我还得上课，晚上呢一系列的讲座，所以呢这个活我就干不了了。Is there anything during the day? 白天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活啊？这个老师说呢 Okay, that's no good then. What about cleaning? There's a position for a cleaner at a childcare center, right? But you would need to be there at 6 a.m. Does that appeal? 哎，他说，那好吧，那这个活儿就对你来讲没什么用了。那这个保洁这个卫生的活儿怎么样啊？目前呢，在这个幼儿园。就是 child care center， 在幼儿园有一个保洁员的空缺，但是呢，说你得在早晨六点之前就要到岗啊。说这个对你有吸引力吗 ？Does that appeal? Appeal, A P P E A L 啊，它是吸引的意思啊。说这个职位到底有没有吸引力呢？好，于是这个学生反正要我的话早晨起来够呛哈。学生说 6 o'clock in the morning, oh, that's far too early for me. 说这早上起来六点，这对我来讲也太早了。I'm afraid I'd never make it that early in the morning. 好，这里边呢就是 to make it, 那个意思就是能够赶上这个时间的意思。好，说恐怕我一次也做不到这么早就到那儿。而且呢它还有一个用法，就是 to make it that early in the morning， 这里边的 that 就是 so early， 它是副词，它不是这个只是代词这个那个的那个 that， 而是 so early 啊，说我早上起来让我到这么早啊，啊，我肯定是一次也做不到啊。于是呢老师呢就又给他找了一个工作， 嗯， 啊，老师说 Well, there was a position going in the computer lab for 3 days a week. That might be okay. Here it is. No, it's in the library, not the lab. 好，他说呢，倒是电脑中心有这么一个职位，是每周三次的。可能这个应该可以哈。哦，就在这儿呢，这个职位。但是呢，哦，错了，不是在电脑中心，而是在图书馆。紧接着他说 Clerical assistant required. I think it mostly involves putting the books back on the shelves. Oh no, hang on. It's for Wednesday and Friday evenings again. 好，他说这个职位呢就是属于这个助理性质的啊，叫 Clerical assistant required 啊，目前正在招聘的是一个行政方面的跑腿的这个杂事儿办事员助理。我觉得这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把书放回到架子上。不稍等一会儿啊，他说 hang on 就是等一下的意思。好，为什么等一下呢？他说这又是一个周三和周五的晚上需要你到岗的活儿啊。之前他就说了三四五的晚上的那个活儿呢，这个女生因为有课去不了啊。于是呢他说这个时间一看，图书馆这个活儿虽然行，但是呢时间又不对了。 No, I can't manage that because of the lectures 啊。这个女生赶快说了，不行，晚上我有课去不了这个。Okay, I'm getting the idea. Look, I'll just get a few details from you anyway, and then we can check through the list and see what comes up. 啊，于是老师说呢，现在我知道了啊，对于你的这个时间我已经了解了，我再记录一些其他的细节，然后呢，我们在目前的工作清单中再好好的找一下，看看有什么合适的职位。好，他说 check through the list。就是 the list of the job openings and see what comes up， 就是说 and see what jobs may come up， 到底有什么工作会符合你的要求的意思。好，咱们的逐句讲解呢就到这儿，现在咱们再来听一下录音。 好的。 Good morning. Oh, good morning. Is this, room number 26? Yes, that's right. So, is this the student job centre? It certainly is. How can I help you? Well, actually, I'm looking for a job,、 mm-hmm. a part-time job. Do you have anything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Yes. Are you a registered student?I'm afraid this service is only available to full-time students. Yes, I am. I'm doing a degree in business studies. Here's my student card. Which year are you in? Well, I've been at uni for 4 years, but I'm in the third year because I took last year off. Right. Well, let's just have a look at what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at the moment. There's a job working at the reception desk at the sports centre for 3 evenings a week.That's Wednesdays, Thursdays and Fridays. Oh, that sounds like fun, but unfortunately I have evening lectures, so、 mm. that's not possible, I'm afraid. Is there anything during the day? Okay, that's no good then. What about cleaning? There's a position for a cleaner at the childcare centre. Right. But you'd need to be there at 6 a.m. Does that appeal? 6 o'clock in the morning?Ooh, that's far too early for me, I'm afraid. I'd never make it that early in the morning. Hmm. Well, there was a position going in the computer lab for 3 days a week that might be okay. Ah, here it is. No, it's in the library, not the lab. Clerical assistant required. I think it mostly involves putting the books back on the shelves. Oh, no, hang on.It's for Wednesday and Friday evenings again. No, I can't manage that because of the lectures. Okay, I'm getting the idea. Look, I'll just get a few details from you anyway, and then we can check through the list and see what comes up. Interesting story today. 第三个难度技巧叫 omission. Welcome, enjoy the show. 学英语从每天的一点一滴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2.3 FM 92.3 大学生英语在线。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讲解了雅思听力的一段对话。 好，那么这个刚才咱们逐句讲解之后呢，又给大家放了一遍录音。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其中有哪些词是需要再扩展练习一下。第一个词就是 clerical。 clerical 呢，它是来自于 clerk 这个词， C-L-E-R-K。 clerk 这个职位呢，到底是做什么的人呢？就比如说去复印、跑腿儿、送个东西，这就是 clerk 他所应该做的事情。 clerk 是职员。那么 clerical 是个形容词，就是和这个职员的工作职能相关的事儿，叫 clerical。 那课文中呢说的是 clerical assistant required， 也就是这些跑腿的办事员的助理、 嗯、 就是他比那个 clerk 还要再低一等，就是给 clerk 做助理的人。 哦， 所以说他就让学生去做这个工作了。那 usually with administrative staff, the entry level job would be clerical assistant, 啊，就作为行政类的职位来讲呢，入门的级别其实就是 clerical assistant。啊，领导可能让你去端个茶、倒个水、送个快件啊、接个快件，反正就是这种杂事儿啊。Clerical， clerical duties are actually pretty interesting。那么这一类的工作呢，就有的人说：“哎呀，这我这个上大学4年，我还用干这个吗？是吧、 嗯？” 其实这一类是特别考察人的技能。通常来讲呢，这种技能的要求，应聘的人呢，他需要有 the ability to multitask。啊，就是要能够多个任务同时处理。 嗯， 就比如说张三交给你去复印的事儿啊，李四呢让你取个快件儿，哎，你自己脑子里你都得记清楚了，你不能说了我这记住张三交代的事儿，李四交代的事儿我就给忘了。 哎，这不行哈， 就不行、 嗯、 啊。同时呢，这个你会和不同的部门内部的和外部的员工都要打交道。所以说呢，你这个待人接物啊，是吧？或者碰见有什么人他自己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可能对你 会有一个发泄的迹象，然后呢，其实他可能也未必真的就是与你为敌啊，那你还得要怎么去化解？所以说这个职位看着简单，但是呢，考察人的综合能力比较多。我记得以前呢，就是听到过这么一个说法，有一个人他就去应聘这个 clerical position， 专门是找这种助理啊这一类的事儿，结果他面试的时候人家就问他了哈、啊，说这个树上的鸟和电线杆上的鸟有什么区别？ 同样是鸟，一个在树上，另外一个在电线杆上， 是吧？ 有区别吗？都是鸟啊、哎、 所以这个当时呢，这个面试呢，同学就懵了，说的这个还能考这样的题吗？首先呢，你得想想他为什么去问这个问题，是吧？这个 clerical job requires the candidate to have the ability to multitask and to deal withpeople, all kinds of people、 嗯、 你这个应对人其实那真是各种各样的人你都能应对得来。那比如说有的人他就答了，他说这个鸟没什么区别呀啊，这是一种答法。那么还有的人说呢，你在树上所看到的东西和你在电线杆上所看到的东西啊，这个鸟所看到的东西不一样啊，我觉得这个也很有道理。那你比如说你在树上你看到的是自然的景象， 是， 而你在电线杆上你看见的是一个城市的钢筋水泥，对吧？所以呢它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哎，这个回答特别不错，你从鸟的视野视线上来看。 对，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这个鸟可能没区别，但是因为它的角度不一样了，所以它看待问题也就不一样了。可能大家都是人、 嗯、 对吧？张三是个人交代你让你复印，李四呢也是个人交代你让你复印，但是呢因为张三和李四所处的这个部门不一样，也许他们对这个复印的要求就是不一样的。 是的， 那你作为一个具体经办这个复印的人，你应该怎么办呢？你就应该注意得到，是吧？你可能就是说这个人复印要加页数，那个人复印要怎么给他排好啊等等。所以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题虽然看起来好像离这个工作的直接的职责是比较远的，但是他完全可以从应聘的人对这个事情的反应上能看到这个人他在工作之中属于什么风格的啊，是不是能够做到注意到那些该注意到的细节。那么还有的人呢，在这道题的面试过程中他就答了啊，他说的it depends on what future these birds may have. The birds that stand on the top of trees obviously are in nature, probably in the forest, then they may have much more room for growth. Whereas the birds that standand land on an electric post, they may not have the environment to grow further. 啊，有的人就说了，说我在树上的这种鸟呢，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啊，我还可以再去成长。而在这个电线杆上的鸟呢，它已经不是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了，它要再去想发展，可能就不这么容易了。 嗯。 是吧？那当然还有的同学从科学的角度来讲，能不能去和这个鸟握手呢？啊，你要是和树上的鸟你去握个手，那不会触电的，但是你和这个电线上面的鸟去握个手，得一触电这个鸟也死了，你也触电了啊，这个也是一个答案。那还有的同学更有意思了，我见过的这个答案说When birds are on the trees they are kind of on a three-dimensional environment because they are at different levels, different distances, whereas the birds standing on lamppost are at the same level. 啊，你看那个电线上的鸟吧，它就在一个水平线上，它不像在这个树上有高的有低的，是吧？哎，等等。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呢，也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关键呢，就是要看人的反应思维和具体的工作风格是什么样，可能他在第一时间所想出来的这个答案呢，就会和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嗯， 啊，那当然了，也有的就是比较文艺范儿的同学呢，就说，哎，树上的鸟儿不是像有一个黄梅戏里唱到的吗？树上的鸟儿成双对。 你唱的真不错、 啊。是吧？这树上鸟儿人家是成双对的啊、 哦。所以说树上的鸟和电线杆上的鸟最大的不同是树上鸟儿是成双对的、啊。 对，然后电线上鸟儿都是单身狗，是吧？ 用歌词来解释这道题了。 对啊，后来我还特意跟一个这个 HR 的从业人员我讨论，我说如果人这么答的话，这个能说明这 candidate 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啊，你能分析出来吗？